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52集。 我自己又不是没手。 他从镜中望见他瞬间低落的神态，戛然而止，摆了摆手。 哎，行了，输吧输吧。 他苍白的手捏着橡木梳子，一下一下从上到下，他的发丝握在他掌心，光滑柔软。他留恋地抚弄了好一会儿，才拿梳子沾了一下妆台上摆的梳头水。林妙妙阻住他的手臂，从背后看得见他颤动的睫毛。 你沾太多了。 啊，是吗？ 你看看， 林妙妙扬了扬下巴，心疼地瞅着那半瓶可怜的梳头水， 这一瓶都快让你给用完了。 他看着林妙妙抓着她的手，拿手帕小心地擦去梳子上多余的梳头水，动作又轻又柔，没忍住骤然俯下身圈住她，将下巴轻轻搁在她发顶。 你梳头就梳头，你这是干嘛？ 林妙妙动作僵住了，飞快拿手肘顶了一下他。 起来。 他不情愿地起身，似乎意犹未尽。 好香啊。 林妙妙从镜子里睨着他。 香？你先前说这味道闻多了反胃， 为了不反胃，还是少闻些吧。 少年眸光一动，不吭声了，抿着唇继续梳他的长发。脸上似乎还挂着些克制的委屈。林妙妙拿沾湿的软布擦去头上的花钿，因条件有限，婚礼简陋，这朵鹅心花不是贴的，而是她拿根笔自力更生描上去的。 哎，对了， 她黑白分明的眼眨了眨，专注地看着镜子，边擦边道：“ 以后别亲这个，这是朱砂，吃了中毒。” 他的动作骤然一顿，低垂的睫毛颤了颤。半晌听不见他回答，林妙妙抬眼，赫然发现他耳尖通红。结婚对于捉妖人来说，只是人生中的一件小事。数日后，两队人挥手作别，各往目的地而去。太仓和吴方镇都需要南行，缺了柳福一的主角团和林妙妙的娘家代表团，就这样有了一段共行的航路。临下船前，表婶握着妙妙的手，飞快地讲了一路女德女训，为人妇道。林妙妙边跑神边默默听着，时不时地配合地点一下脑袋。 哎呀，依我看呀，咱们妙妙用不着这些。 表婶一句结语否定前文，将她一只手臂亲昵地抱着，远远地回头看了一眼甲板上站着的木生，眼中满意之色溢于言表。木生黑色的袍角在狂风中飘飞，江上的雾气笼罩了他的背影，船头的少年伫立在雾中，平白显得有些纤细，轻灵的似要乘风归去。 你嫁的人不一般呐，妙妙。 他夸张地拍拍他的手背， 成婚以后呀，你就好好玩，可劲儿的逛。女人嫁了人，生了孩子，便被柴米油盐这些家长里短给困住了，谁都不像你一样比当姑娘时还要自由。 她的语气亲陷，眼角上带了一点点湿润的泪光。 活得高兴最重要，孩子呀不着急要，家也不着急定啊，跟着姑爷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好啊，哪像我们这群人，这下半辈子呀都在这小院里过活。 听他的话，似乎将自己的全部神往都寄托在了妙妙身上了似的。表叔在旁听着，捻须的频率越来越高，终于忍不住酸溜溜地开了口： 对，别说了，这教坏了孩子，说的好像你嫁我多委屈似的。 表婶嫌弃地瞟了他一眼，叉起腰： 哎呀， 你当初长得不如新姑爷三分俊，我嫁你我难道不委屈吗？我 二人娴熟地拌起嘴来，拉拉扯扯地进了船舱。表婶在吵架的空隙还抓住机会远远地喊， 妙妙啊，记得早点把姑爷带回家给你爹爹看看啊！ 哎， 林妙妙站在船舱边，哭笑不得地抱紧了怀里的行李，招了招手，最后嘱咐阿义， 回去跟爹爹说一声，等我们从吴方镇回来就回去看他。 阿义听着表情有点不舍， 哎，知道了。 木生走过来站定在他身边望着他， 下船了。 大船经停吴方镇，茫茫大雾扑面而来，整个镇子似乎是架在水上，码头只见浓雾不见人影。经久不散的大雾和茫茫水汽使得这里看起来总有种半梦半醒的迷蒙感。林妙妙看着木生漆黑润泽的双眸，瞬间明白他这样一双湿漉漉的眼睛是打哪儿来的了。撇去父母给的基因，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行李给我吧。 少年低眉望着他，伸出手，语气里竟有几分温软的央求。林妙妙将包裹塞给他，提起裙子随着他下了船。他的脊背紧绷着，带着初来陌生环境的警惕和戒备，唯有扎高的头发上皎洁的发带似乎放松得很，被风吹得慵懒摇摆。林妙妙微微叹了口气，心想，子期啊，你还不知道吧，这里其实是你的家乡。吴方镇的秋比别处都要凉，白雾里带着刺骨的潮气，似乎蕴藏着无数针尖大小的冰花，挨到皮肤便立刻化开。眼前的瞿塘是皖江的一条细小支流，两岸长满了丛生的香蒲，高过人的膝盖，像是大地茂密而干枯的毛发。主角团赶路一向爱抄近道，往丛林荒地里面钻。水塘里连座像样的石板桥也没有，只有几块尖锐的石头裸露着顶部。 阿生， 穆瑶回头一望，眼中有淡淡诧异， 这不是暗河， 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浅浅的没有任何危险性的小水塘。穆生背上背着半睡半醒的女孩，头也不抬地迈进了水里。 她走不了。 穆瑶一时哑然，林妙妙搂着她的脖子，眼睛都快闭上了。她愿意背，她也懒得沾湿裙脚，随她去了。悬着的腿晃了晃，她忽然清了清身子。木生微微侧头，从她的角度看得到木生睫毛的弧度。 嗯，怎么了？我的鞋。 她抬了一下右脚，隐约露出裙摆下纤细的脚腕， 要掉了。 他晃了晃脚腕，想让他帮忙勾一下。他顿了顿，反手飞快地将他一双鞋子脱下来，并成了一双，顺手揣进自己怀里。掉不了。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